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10月7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二。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播出第一集，爱心北京助力消费扶贫。 本市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完成85%，两轮工程完成后将新增森林190万亩。 连续5天降雨，北京度过有记录以来持续阴雨时间最长国庆假期。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市属公园和园博馆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 上映7天，电影《长津湖》票房突破30亿元。 第一批5只精选层股票明天北交所打新。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近日发布，白皮书回顾了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不平凡历程，介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展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前景。作为首都，北京市自觉承担起大国首都的政治责任，全力助推寿元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北京新闻广播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以北京对口支援3个地区为样本，从消费扶贫到医疗教育扶贫，梳理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北京经验。今天请听第一集，爱心北京助力消费扶贫。 赶紧下单吧，我们在北京双创园现场直播。 京猛消费帮扶北京消费扶贫双创中心展厅在疫情之后再次开业，锡林郭勒盟绿色优质农畜产品展销专场活动同步举行。来到展厅就像进了年货市场，同时做直播带货的就有10几家。丰盛祥农牧业创始人甄先生带来的主打产品是藜麦。 我们产品主要销北京，像我们都是带贫企业，贫困户的东西我们全部收购。 您带贫的农户有多少户啊？ 最多是72户，现在都脱贫了，盖了新房了都，种子免费发给他，技术我们免费。看秋天的时候，棉花市场价是5块钱，我们6块钱回收，他4块5，我们是5块5，永远高于市场1块钱。 最高的一户那年种了87亩，这个20多万，你脱贫了。第二年买了好多牛，养牛，那有种，那有养牛。 本次活动创新开展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推动内蒙古各地优质绿色农畜产品通过平台实现进京销售。负责给农牧民带货的中科振兴运营负责人田天对于接下来的销售更加有信心。 以前我们可能还要需要自己找一些对客户啊，给他们去做推荐、做引导。然后现在呢，在我们这个管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对接到更多的客户。我们下一步就带着他们走向振兴嘛，他们自己以后也可以把这个东西推销出去。因为我们是乘上了这个京猛协作这个春风吧。 展厅通过线上线下社会动员3种营销主体模式，实现北京市16个区的消费帮扶双创中心和内蒙古12个盟市的绿色农畜产品在京销售的互联互通。北京市支援合作办2级巡视员周健介绍说，北京消费扶贫双创中心入驻了500多家带贫一贫企业，引入了4000多种扶贫产品进入北京市场，带动全市消费扶贫突破220亿元，帮扶产品365天永不落幕。他们会同北京市商务局、市国资委、首农食品、16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消费帮扶，全力支持脱贫地区农副产品拓展销售途径， 打通供应链条，打造特色品牌，推动进入全市的批发市场、商场、超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企业、社区。 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主任冯爱霞表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消费帮扶将在带动西部地区低收入人口增收致富、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方面发挥新的更大作用。进入新阶段，他们的目光不仅仅盯住脱贫人口， 我们要放大到我们整体的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上，带动我们所有低收入人口的增收致富上，这是我们新时期消费帮扶工作的一个新的定位。希望把我们的产业与北京的市场紧密的结合起来，与北京的这个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紧密的结合起来，让消费帮扶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北京假日期间房地产市场秩序总体稳定，不过检查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长安云锦、百家城小区、和安家园项目物业管理资料公示不齐，北京链家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古城东街店、古城店从业人员信息公示不规范，北京龙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朝阳第十分中心公示资料不全等。市住建委执法部门已经当场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改正，并收集证据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口号艺术字体，也就是冬奥专用艺术字体日前投入使用。昨天，北京冬奥组委对字体设计进行了解读。冬奥专用艺术字体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书法，中文字体的设计灵感和结构延续了冬奥会会徽“冬梦”的设计特点。字库中的字在行楷的结构上融入了魏碑坚实有力、有刀笔相生的笔意，增加了书写感和现代感。冬奥专用艺术字体未来将被开发为中文字库和西文字库，广泛应用于城市以及大型活动中，赛后将成为重要的冬奥文化遗产。 见证初心，更续精神血脉。 13年过去了，汶川512特大地震带给当地人的伤痛渐渐远去。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却仍然熠熠生辉。80后李峰是最早前往四川抗震救灾的北京建设者之一，在他和工友们的努力下，受灾人民有了遮风挡雨的居所，也有了精神上的有力支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据国家地震台网最新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 2008年5月12号14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亲历者们至今还对那个瞬间记忆深刻。 几秒钟，这个房屋就哗就沉下去了。我同我一个同事嘛，我就埋在一块了，然后就动不得了，光线也什么也没有了。 突然一股黑烟来了，过后你就根本没法走。哇，地上都给你拱起来了。哦哟，一看那个老县城啊，全部没有了。 四川籍著名作家阿来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参与救援。 我说哪怕是往外帮忙拉几个伤员，或者是随便拉点东西，当时大家都这样，都是在超市也不管什么吃的喝的，把车子塞满就往灾区开。救灾的这种队伍陆续到达，大家那种奋不顾身呢，都见了很多。 李峰也是从北京来的救灾者，作为一名工程建设者，得知要去四川援建，他义无反顾。 当时我和朋友就说，如果有援建，我肯定报名去。23号的下午，我接到了我领导他的电话，说那个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去四川抗震救灾。我说好，什么条件都没有。 踏上绿皮火车，从北京到四川江油1600多公里的铁路线，李峰和同事们走了2天2夜。 反正就是走走停停吧，余震遇了几次，最严重的一次应该是前方有山体塌方的，有救援的队伍，4个多小时吧，把那个路呢又及时清理出来了。到了四川江油之后啊，就看到好多伤员残垣断壁的，想说力所能及的给他们把板房尽快建好，让他们别在这么闷热的天气下在这个帐篷内这么生活。 这个想法让李峰和同事们迅速投入到了板房的建设中，平整场地，修通道路，搭建板房，每天施工16个小时，最快时一天打下8000平方米的地基，这是日常施工效率的15倍。而这种速度却是在余震不断、漫天大雨中实现的。 当时都是农田，只要一下雨就全是稀泥，临时办公区水呢那差不多得40-50公分高啊，地上那些脸盆啊鞋都在水里飘着。还有余震的时候能看到公路真的是这种此起彼伏的那样。 和李峰一起奋战的还有一批800多人的劳务队伍，来自全国各地， 有湖北的，有河南的，大部分都是跟着咱们公司长期合作的，知道咱们怎么干，磨合上时间短。当时这些人都是心甘情愿的，就想出自己一份力。